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市民对话一把手》特别节目。 市民对话一把手。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市民对话一把手》系列直播访谈节目，我是北京电视台主持人裴元。 大家好，我是北京城市广播的主持人黄燕。这次呢，我们搭建了一个全媒体的传播平台，您可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BTV 新闻频道、首都之窗、北京时间、千龙网以及北京发布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并且和一把手进行沟通和交流。 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呢是保障民生。我们此刻来到演播室做客的一把手是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雷海潮，欢迎您，雷主任。 您好。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讨论健康问题。 我们知道呢，在2017年北京的医药分开改革应该说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这样，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 2017年，北京全面推进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取消以药补医机制。2017年4月8号起，北京实施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全市3700余所医疗机构参加。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实施以来，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成效显著，医药费用总体平稳，医保患者负担平稳，困难群众得到有效救助，中医、妇幼等部分短板专业得到发展支撑，居民的就医体验得到提升。我们来看数据，与2016年同期相比，三级、二级医院门级诊量分别减少11.7%和2.3%，一级医院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增加16.4%，城区部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诊疗量增加20%以上，医药费用增长不足3%，是2000年以来费用增幅的最低期，已累计节约医药费用67.4亿元。 这个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呢，应该说是取得了很大的这个成果，而且这个应该说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事儿哈。这样，雷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到底我们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2017年的4月份开始，我们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与中央在京单位共同组成了医药分开综合改革的协调小组，来推进北京地区的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工作。经过这9个多月的努力，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下，在各个部门的共同推动下，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总体来看呢，我们可以这样来概括：一个是改革平稳，另外呢变化积极，第三句话呢叫符合预期，第四句话呢叫变化良好。而且这个改革呢也确实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 那么可以来具体说一说吗？ 从具体的情况来看呢，可以这样来概括。那么一个呢是我们在改革当中啊，把这个3700多所医疗机构药品在销售过程当中加价销售的这个机制全部取消掉了。所以现在呢，药品实行了平价进、平价出，那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变化。也可以说，药品加价销售的机制呢，在我们国家已经存在了61年。那么经过去年的改革呢，这样的机制已经不复存在了。而且经过去年的改革之后呢，医疗机构新的补偿机制现在也在有效的发挥作用。所以从医疗机构这一端来说呢，运行也是平稳的。另外从老百姓这一端来看呢，个人所负担的医药费用通过加大医疗保障和医疗救助，那么也没有明显增加患者的个人负担。所以我们从综合的情况来说的话，那么医药费用去年一年我们推算大概省了67个亿。那么仅仅药品阳光采购这一项就节省了39个亿。所以整体的改革效果呢还是惠及老百姓的。 我注意到刚才这个大数据的片子里，我发觉啊，咱们北京市这个医院的这个门诊量啊，在2017年其实变化并不均衡。 三级医院和二级医院在去年是都是个下降的趋势，三级医院下降了11.7，二级医院是2.3，那么一级医院和基层社区医院涨了16.4。这一升一降是咱们这个期望的方向吗？它说明了一个什么？ 大家都不往大医院挤了。好， 是这样的。这个过去这些年以来啊，可以说连续20年以来，那么二三级医院的门急诊量和住院量呢，都是快速增长的，每年的增幅呢，大概都在10%以上。而我们呢，希望发展社区，希望在老百姓的家门口就能够解决问题的社区卫生服务，那么这个工作量呢，基本上是徘徊不前的。甚至呢，有的时候还下降。但是通过去年的改革，我们经过一系列的价格政策的引导，还有医疗保险的报销政策的引导，那么老百姓呢，开始更多的选择到基层去看病。所以我们 到社区医疗机构看病能多报销好多呢。 是这样的，我们的报销政策呢有这方面的引导。另外呢，在去年改革医师服务费的时候呢，也特别在价格上进行了明显的引导。比如说在这个三级医院去看医师服务费的话，大概是50块钱， 这是最低的， 最低的，最低的。然后在二级医院的话呢，是这个30块钱，但是在社区的话呢，只有10块钱。那么经过报销以后呢，个人实际上在社区承担的费用只有1块钱，而且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这1块钱还可以减免，所以相当于是零门槛。 那么我们再来说这个，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呢，已经是上升为这个国家战略了，在交通、医疗和教育方面要率先一体化。那么京津冀医疗卫生协同方面现在的推进情况怎么样呢？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卫生方面的领域的活动呢，也非常的活跃。首先呢，我们在2015年啊，就和河北省签订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卫生计生的协议。另外接下来呢，我们环首都的这几个河北省的城市又与北京市呢也签订了具体的实施的协议。比如说像唐山啊，像这个廊坊啊，像保定啊，还有张家口以及承德，所以在这个地市级这个层面上，我们有更加具体的行动。那么另外在机构和这个各个这个服务领域方面，比如说像传染病的防控啊，像血液的保障啊，还有医疗救助啊等等这些领域当中呢，我们也有相应的合作。另外现在京津冀三地的医疗卫生机构当中有130多所医疗机构，它的化验和影像检验的这个结果是可以互认的 啊，这就省事了哈。 对，这样的话呢就极大方便了这个患者，也节省了大家重复检查的费用。 我们知道这个京津冀这个医疗协同啊，大家特别关心，因为什么？比如现在这个人员居住啊，其实已经是混在一起，关键是这个卫生医疗条件的保障，它是咱们安居乐业的基础。我注意到啊，咱们的刚刚出炉的政府工作报告特意点到了我们这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这个医疗协同中的几个重点项目。你看，包括这么说的，实现天坛医院新院区运行及老院区腾退，扎实推进口腔医院整体迁建和友谊医院、顺义院区、同仁医院、亦庄院区二期等项目建设。你看刚才列了一串，这医院都要往外走，进展得怎么样？ 刚才您提到的这四个项目呢，都是政府报告当中所安排的重大的项目。就目前的这些项目来说呢，进展都是顺利的，也是符合计划和预期的。比如说天坛医院，它的这个基本建设方面已经完工，现在呢已经进入到设备调试阶段。那么另外呢，我们进行各方面的流程的测试，进行信息系统的安装和测试，所以现在呢已经进入到这个调试试运行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像口腔医院呢，我们也进行了新址的选址，今年的目标呢是要实现开工建设。另外友谊医院的顺义院区呢，在这个土建方面也已经开始施工，所以预计啊应该是用3年左右的时间，那么我们也能够完成这个友谊医院的这个建设。像同仁医院的亦庄院区呢，现在也在这个加快实施和建设，预计呢也是在2020年前后能够具备使用的条件。 老人最关心医院在哪儿，他就敢去哪儿住。 对，没错，身边如果有更多的这种大医院来到我们身边的话，那很多朋友就愿意住的这些地方。 公共服务方面是老百姓非常关心的一个方面。我们现在总的这个原则呢，就是把医疗卫生的这些资源尽可能的向五环以外那么去发展， 这样的话呢，给大家提供一个均等可及性比较良好的服务。 嗯。好，那么前期呢，我们也通过首都之窗、千龙网等等这些平台呢，推出了市民对话一把手，请你来提问的建议征集活动，有16万多人参与了这个活动。我们来看看大家留言，有一位网友他说想问一下，我是一名慢病患者，有些这个常用药啊，每次都要跑到大医院去挂号排队开药，身边的这社区医院就没有这个药，想问一下雷主任。这社区医院能不能进点这种药？我也不想上大医院给人添乱去啊。 在去年的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当中啊，已经对这方面老百姓的需求进行了这个设计。 嗯。 比如说对于糖尿病啊、高血压啊、心脑血管病啊这些诊断明确的慢性病的患者，所常使用的105种的慢性病的药品，都可以在社区买到。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老百姓到2级医院、3级医院。去看病的这种不方便的状况。另外我们建立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制度，这个制度是什么呢？在社区看病如果拿不到这个药的话，你可以进行缺药登记。那么一般登记以后呢，2到3天甚至最快的话1天就可以帮这个患者进到这个药，然后到时候呢会给大家打电话，然后上门取药，甚至呢把这个药品配送到老百姓的家里。但是我在这里也想这个说明一点呢，就是由于啊我们1、2、3级医疗机构的功能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在配备这个药品的品种和种类方面呢，实际上是分层的。 嗯。 另外呢，就是社区基层的医疗卫生机构呢，一般这个建设规模都比较小，面积没那么大，它的仓储呢不可能储存更多的药品，所以我们就用这种缺药登记的制度来满足大家的药品需求。 嗯，那您跟我们说说，比如哪些类型的药咱们在社区医院是不能开到的呢？咱们必须得去大医院。 在药品使用方面呢，国家是有严格规定的，是根据这个医疗机构的功能，和这个它所具备的各方面的条件来综合进行考虑的。因为药品呢也是一种特殊的这种商品，所以要保证它的安全使用。一般来说呢，像一些专科性的这种用药，含有一些生物制品的用药是不适合在基层去使用的，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抗肿瘤的这个药物啊，像一些化疗的药物，还有一些这个免疫这个方面的调节剂，那么也不适合在这个基层使用，还有内分泌系统的一些这个用药的情况，所以这些呢都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严格的使用。 嗯 嗯，咱们刚才说到这个开药的事儿啊， 嗯， 我相信最近啊，无论是3甲医院还是基层的社区医院，都有共同的感觉。这一轮感冒之下，这个感冒药就特别紧俏，甚至一度啊，关于这个感冒特效药出现过这个断供。 奥司他韦。 对，所以呢，你看这个最新的这次流感啊，疫情到底变化到什么程度了？对老年人和孩子需要有哪些特别注意的呢？请看我们的记者从北京市卫计委发回的报道。 走进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唐兴国正在和工作人员紧张地监控着北京的流感疫情。 流感本身具有一个季节性和周期性，就是每年的12月到1月份，我们监测数据显示就是北京的一个流感的高峰。今年也同样如此，但是今年的强度要高于往年。再有一个呢，就是它有一个周期性，就是不同的年份发病水平还是有一些波动的。 根据庞主任的介绍，目前全市144家2级以上医疗机构流感样病例报告数已呈现下降趋势，且本市流行的流感病毒基因特征和抗原性未发生明显变异。预计春节前后，本市流感活动将趋于平稳。 从最新的一个流感的监测数据显示呢，医院的流感病例报告数，环比第一周已经下降12%，而集中发热疫情下降的更明显，比去年年底的最高峰值下降了74%。 据介绍，今年根据预测情况，北京已经将中小学生流感疫苗集中免费接种时间提前近1个月。对于预防学生流感疫情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日报周报，我们都会向北京市卫计委进行报告，如果有异常情况就提出预警。再有一个，我们其实现在也密切关注着国内外的一个疫情的动态的情况。 哎，你看关于这一轮的流感啊，大家这个话题特别多，很多这个朋友要问问咱们雷主任。其中一个叫武艺的这个网友说，问问为什么这一轮今年的流感啊特别的来得特别猛， 而且咱们为此做了哪些工作。 这位网友的问题啊，这个提得很好，也很专业。今年的流感啊，有一些新的特征。我们在分析当中发现啊，今年流行的这个流感的病毒株啊，跟往年呢有所不同。那么其中有一个病毒的毒株呢，在北京地区啊，已经10年左右没有怎么这个广泛的流行。所以这样一种情况下呢，多数老百姓，那么对这样的这个病毒株啊，它是敏感的，它是容易患这个流感的。所以这就是造成今年啊流感这个疫情比较多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生物学的这个因素。当然在这方面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比如说提前给这个中小学生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免费接种流感的疫苗，那么这些呢也都发挥了非常良好的这个作用。但是总的来看，今年的整个我们国家的北方和南方都是流感多发的这样一个情况，甚至包括北半球，那么也是这样一个形势。好在呢，我们现在这个已经采取了比较严密的防控的手段，我们每一天在包括市卫生计生委在内有关的部门呢都进行密切的协商，而且对于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药品这个供应的这个问题呢，每一天我们都和市食药监局进行会商，对临床和老百姓需要的药品呢进行调度，保证老百姓能够买得上药，保证临床的治疗需要。 一整套应急机制已经启动了。 对，这样的应急机制呢是在市委市政府的这个安排和要求下，我们每天下午4点左右，卫生计生委、教委、住房城建委、交通委，甚至包括民航和铁路，那么这些部门呢都要坐在一起共同研商这一近期的流感的疫情的情况，然后采取的措施如何在各个部门各个行业去贯彻和实施。 这轮流感用的比较多的奥司他韦现在应该是能买到了吧。 根据我们每天监测的情况来说的话，北京的库存是充分的，是有保障的。当然这方面呢，企业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好，那么接下来请这个雷主任来回应一下，作为卫生计生委的一把手，那么咱们北京整体的公共卫生安全现在通过哪些措施来保障呢？ 公共卫生的安全啊，是一个城市运行当中的基础安全的条件，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这个内容。所以市委市政府呢对于公共卫生方面是高度重视的。那么在组织管理的层面，北京呢有一个叫首都医药卫生协调委员会。那么这个委员会的主任是由市长亲自担任的，而且有中央的有关部门、军队和武警系统的共同来参加，目的呢就是为了应对一些突发的情况，便于呢央地之间、军地之间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进行协调。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还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指挥部，这是由分管卫生计生工作的副市长来亲自任总指挥的。所以足见呢市委市政府对于公共卫生安全工作的这个高度重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专业层面也有非常强有力的预防的力量，特别是传染病的疫情监测的网络在北京呢是比较健全的。我们这个疫情监测的网络啊，有660多家医疗机构共同组成，可以覆盖全部的城乡。比如说这一次的流感疫情这个分析当中，我们这个2亿以上的医院每一天都向我们报告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了解最新的变化趋势，那么采取必要的措施。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组织，有国家级的应急队伍，还有市级的应急队伍，16个区也有自己的应急队伍。所以这样的话呢，可以保证啊，我们一旦出现问题的话，可以在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并且采取有效措施。 最后呢，也请您啊展望一下2018，咱们北京市卫计委有哪些重点工作需要咱们京城的这个百姓了解和配合？ 应该说卫生计生工作呢和这个健康北京的建设离不开我们广大市民的参与。市委市政府呢已经制定了健康北京的2030的规划，所以今年我们重点的任务呢是要推进2030规划当中涉及的96项。这个改革发展任务的落实，所以是非常繁重的。另外健康北京的建设呢离不开像交通、环保、教育、文化、民政等等这些多部门参与，特别是呢社会各方面的组织都应该参与到维护健康的过程当中来。 那么总书记啊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个非常好，叫做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那么只有每个人意识到健康都是跟自己相关联的重要事件的话，而且参与进来，健康北京的建设呢才更加具有群众基础。 嗯，咱们你说生活在这个大城市，都希望有一个做医生的朋友，也希望在住在医院旁边。但你像人人这样是不可能的，但眼下我知道咱们国家卫计委推行的家庭医生签约，就是让我们每家都有一个医生的朋友。 对， 而分级诊疗和这个医院的医联体，就是让把优质的医疗资源送到我们的家门口。 嗯，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雷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谢谢，谢谢， 谢谢雷主任。 好，接下来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徐希。更多的节目预告您可以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官方微博，我们一会儿见。 2018年，时光流转， 新的起点，新的心愿。 我的新年愿望是跟虎龙一起孵蛋。 我的新年愿望是我的家人身体健康，事事顺意。 希望2018年，我们的孩子能够从这座古都中汲取更多文化的营养，希望能培养出更加有文化自豪感的孩子们。 希望我们2018年呢，我们是出行一路畅通，北京的堵点呢越来越少。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018年市民对话一把手如期而至。 1月22号到28号，20多家市政府委办局负责人做客直播间， 聆听您对城市的美好期待， 实现我们共同的发展目标。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电视台、北京时间、首都之窗、千龙网等多家媒体再次开启市民对话一把手， 您的向往就是我们的目标。 2018美好生活，我们共同努力。

国际学校的孩子。那么二位附中的孩子为什么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这个马克龙总统呢？是因为二位附中有一个项目叫中法国际学校项目，这个项目是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那么也凸显出这个学校外语教学特色， 就是他们会说法语，这些孩子 对教法语在中国也是比较少的。 对， 那么这个法语教学呢，又得到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的大力支持，就是学高等学校支持中小学德育、美育和这个外语教学。实际上在北京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还带来两幅绘画作品。 好，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先看看这一幅， 很漂亮。 哎，我告诉大家，这是花家地实验小学一年级孩子画的水墨地标画。一年级就六七岁的孩子， 很老道了。其实 大家看得出来画的什么吗？是平看的鸟巢， 粉红色的鸟巢，好可爱呀！小朋友的眼光就是不一样。 你可以看到他用点、用面，然后组成的色彩关系， 这是形象的。还有一个很抽象的，也是个一年级的小学生画的这一个水墨画，你看，也是鸟巢，但是很显然是从高空看鸟巢， 这个层层叠叠的就有意思哈。都是六岁的小朋友画的， 六七岁一年级的孩子，充满了童心，充满了想象，还有他的艺术特质在里边。 能感觉其实现在的孩子这种美术的要求吧，他画成这种按照自个儿释放天性的方法在画的时候，创作过程一定很快乐， 对， 充满了童真哈。 但是一所小学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中央美术学院来帮助花家地实验小学开设美术课。就是北京这些年有一个高等学校高参小的项目。 你看，能感觉到一样画鸟巢，它允许不同的这个样子。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画东西必须得一样，不像你就是或不会给高分的，理念在变化。 是。 那么十九大报告当中也明确指出，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这有质量三个字，应该说就是指出了这个教育未来发展的一个大的方向。 对，要求很高的。 是。那么过去一年呢，咱们北京通过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让孩子们在家门口有学上好学，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017年，北京通过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学生在家门口就能读上好学校。北京市小学、初中就近入学比例达到99%和95%以上，中考名额分配批次计划占优质高中招生计划比例不低于50%，保证每一所一般公办初中学生升入优质高中的机会不低于35%。共计新建改扩建127所幼儿园，提供2.8万余个学位，促进学生素养全面发展。120所中小学开展舞蹈和戏剧课程试点，52所学校被评定为首批冰雪运动特色学校。32所高校和高水平艺术团体支持164所小学体育美育特色发展，惠及30万名学生。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支持乡村教师参加开放型教学实践活动，共有8874名乡村教师完成活动，累计16238人次。从2016年9月至2017年10月，为近3.3万名乡村教师落实9亿1291万元乡村教师岗位生活补贴。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持续增加，课堂教学减负增效成效渐显，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明显增强，高精尖创新中心增加到22个。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北京牵头组织召开了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工作推进会，强化了非首都功能疏解，完成了城市副中心教育设施专项规划编制工作。 你看刚才这个专题片里我注意到了，里面提到了一组数字，2017年啊，共计新建改建了127所幼儿园，提供了2.8万个学位。因为我知道这个二孩一放开，有几个的部门，儿童医院，幼儿园、小学，一下压力山大。我不知道你们这边作为这个教育主管，有没有感觉到这种压力，有没有应对的办法？ 我感谢主持人给我提这个话题哈，我特别想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近一段时间以来啊，学前教育问题是社会热议的话题。 是。 这次两会，我们很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给我提出了很多这方面的意见和建议。那么现在大家，我归纳一下哈，大家对学前教育提出的一些问题或建议呢，主要是这几个方面：一个是学位不够，第二是师资不足， 第三个呢是这个管理还有不到位的地方，第四个就是质量还不够均衡。实际上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啊，我们北京市从2011年开始就启动了两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这两期计划实施以来啊，实际上我们进步还是很大的。市政府市级财政直接投了155亿，然后我们的学位增加了17万多个，800多所幼儿园，4万多个老师。 嗯， 那这些数字是此前这整个这项工作和这个数量的翻了一小番，将近一倍。 哇！ 但尽管如此，现在看学前教育仍然是我们北京市各级各类教育当中最大的短板。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在学前教育的体制机制方面，我们存在的问题应该说有一段时间了，底子比较薄，欠账也还比较多。然后随着人口出生高峰的到来，二孩政策的实施，也包括北京外来人口的压力，再加上这几年来企事业单位剥离社会功能停办幼儿园，也有咱一些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不到位等等问题，当然也包括我们工作不到位，也有很多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就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我们现在学前教育应该还是比较紧张的。我们去年2017年算了一个数字，2017年到2020年这4年期间，我们按照常住人口来看，我们学前学位缺将近20万个，20万这量还是很大的。 是 啊，那么去年我们做了一些努力，那从今年到2020年3年时间，我们也还是缺17万、17、8万。 嗯， 所以这要补这个短板，需要我们下很大的努力。那么在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我们最近已经开始启动了北京市学前教育第三期行动计划，就补这个短板。 什么计划呢？ 这个计划主要就是从硬短板和软短板两个方面来补。硬短补主要补什么呢？主要补学位的缺和师资的缺。软短板补什么呢？要补加强学前教育的管理，形成家庭和学校的良好互信的氛围，来促进学前教育，保证学前教育的质量，是两个方面。 我注意到咱们2017年、咱们北京教委啊、就推行了学区管理制、还有呢叫集团化办学、希望把优势资源啊、把它扩大化。那么这样的办学能不能够打破这种传统的教育壁垒，能不能缓解这个就业的压力呢？看一下我们记者的调查。 记者来到朝阳区实验小学密云学校，正好赶上英语老师韩笑给6年级孩子们上英语课。韩笑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很多课程是和集团校朝阳区实验小学同步，包括他在内的所有老师每周均在朝阳区实验小学学习一天，与集团校的名教师解读课标、分析教材、研磨课堂。 他们有很多特别好的资源，然后比如说课件，然后还有教案，然后有很多就是比较先进的一些教学理念，我们都会大家一起共享。 记者了解到，这所学校在3年前还是密云镇中心小学，在密云本地是一所排名靠后的学校。2012年，北京开始在全市推进城乡一体化模式的集团化办学。2014年9月，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实验小学与密云镇中心小学正式签约实施城乡一体化办学。朝阳区实验小学校长陈丽华告诉记者，城乡一体化办学的本质应是价值观的引领，只有教师人心齐，一起走，一体化才能成功。当初他们只给密云学校派了一名校长，所有的教师骨干和管理团队都是从本地培养起来的，本地的教师队伍壮大了，这所学校才能说是密云的学校。 根本上改变的要改变这个学校本身的造血技能，它提升了才能说这个学校整体的提升，孩子们发展了才能说这个学校根本的这个变化。 城乡一体化办学不仅缩短了密云学校与城区名校的距离，更加快了其成长进程。 对， 我们注意到了啊，这个朝阳实验小学在办密云分校，那么走到那儿了，效果怎么样呢？ 这个刚才小片其实挺说明问题的，这是北京也是推出的一个基础教育改革措施，就是办学集团化和集群化办学的一个方式，就是优质学校带动一般学校共同进步。刚才这个小片反映这个学校密云分校啊，实际上看出来密云分校，如果你了解这个学校的过去的话，就会感到它变化很大，它的硬件课程室等等等等，特别是孩子和老师的精神面貌，我觉得发生很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现在说呀，追求城乡教育一体化，缩小城乡教育的差距，来 实现教育均衡，这是我们最初的一个目标。 这几年应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吧？ 哎，也很大不了。我们在几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成效，比方说在提供优质教育资源方面，比方说在给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方面，和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方面，要求这个成效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现在全市有教育集团是158个，这个多数教育集团当中都有城乡结对共同发展的。啊，像2017年我们有30多所增加了，在远郊区县增加了30多所优质学校，还有明确了19所优质学校的帮扶计划，而且我们从市级还准备布点一批优质、更加优质、质量更加优质的学校，主要是在远郊区县来做这些方面的工作，包括我们给学生更多的选择，到一定分数线，通过校额到校来使得乡村的孩子能到城里读优质高中，包括给那个乡村教师这个补助计划，这些综合措施的实施，对提高整个北京乡村教育应该起到了很综合的作用。 嗯，听了这个刘主任，我突然一个感觉，你看咱们那会儿小时候上学的时候，你这个学校选的要是不好，差一趟街，你未来的人生可能差出10万8千里。 是。 那么今天我们感觉北京的教育资源、优势资源在均衡化。 是。 另外，我觉得教育的理念也在大幅的提升。刚才您提到了快乐教育，尊重孩子的寒假期间自我选择。我感觉其实好的老师能帮助一个孩子开启一扇人生的那个窗户。 是。 我觉得这样的话，我特别羡慕，而且我也确信未来我们的孩子现在还一定比我们知识更扎实，而且更有创造力。 您刚才说一个特别关键的，我们现在不仅要做到资源公平，而且还要做到机会公平，让每一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基础教育，这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每个孩子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殷殷期盼，做好教育工作也是提升百姓幸福感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哈。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刘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也了解到了北京教育工作所做的这么多的成绩和工作，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好了，那么稍后呢，做客我们节目的一把手是北京市民政局局长李万军。好，我们一会儿见。 2018年，时光流转， 新的起点，新的心愿。 我的新年愿望是更富容易及孵蛋。 我的新年愿望是我的家人身体健康，事事顺意。 希望2018年我们的孩子能够从这座古都中汲取更多文化的营养，希望能培养出更加有文化自豪感的孩子们。 希望我们2018年呢，我们是出行一路畅通，北京的堵点呢越来越少。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018年，市民对话一把手如期而至。 1月22号到28号，20多家市政府委办局负责人做客直播间， 聆听您对城市的美好期待， 实现我们共同的发展目标。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电视台、北京时间、首都之窗、千龙网等多家媒体再次开启市民对话一把手， 您的向往就是我们的目标。 2018美好生活，我们共同努力。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市民对话一把手系列直播访谈节目，我是北京电视台主持人裴源。 大家好，我是北京城市广播主持人黄燕。 我们今晚的主题呢是保障民生，此刻来到我们演播室做客的一把手是北京市民政局局长李万军，欢迎您李局长。 欢迎您。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这样，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吧，过去这一年民政部门在惠民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绩。 2017年，首都民政工作在改革创新中实现了全方位突破性发展，共建设街乡镇养老照料中心252个，社区养老服务驿站380家，全市215家公办养老机构中，已有112家实现了公办民营，占52%。为常住老年人制发北京通养老助残卡253万张，全市老年人享受免费公交约3.4亿次，完成4519户困难家庭适老化改造。去年全市共有低保对象72725户，12万0462人， 低收入家庭3907户，8883人，城乡特困人员5377户，5481人，累计投入资金14.28亿元。全市2032个社区通过社区议事厅协商议事，16区的25个街道开展社区协商与街道协商联动机制的试点工作，继续建设100个一刻钟社区服务圈，惠及居民71万余人。 那么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个养老哈，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这是每一个人的期盼。那么在养老方面，我们取得了哪些这个实实在在的成就，能让老年人获得哪些实实在在的实惠呢？ 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啊，我们现在北京的老龄化程度还是比较严重的啊。那么我们做过一些数据的统计，北京目前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达到了300多万啊。也就是说呢，到2020年，北京的老年人将占我们户籍人口的1/4啊，也就是4个人里边就有一个是老年人啊。这个在全国呢是位居第二。那么面对这么严重的这种老龄化形势，那么政府部门啊，这个各区啊，应当说呢，都是为应对这个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啊，做了大量的工作啊。我觉得总结去年我们在养老上的工作呢，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就是市委市政府的投入，各区委区政府的投入啊是非常大的啊。我们这5年基本上每年保持在增长10%左右啊，就这个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啊。仅去年我们财政投入就超过了12亿啊，市财政投入超过12亿，就是还没算各区的这个投入啊。应当说这个数字加起来也是天文数字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完善构建我们3边4级的养老服务体系。 怎么讲 啊？那么三边呢，就是要把养老服务送到老年人的周边、身边和床边啊。那么4级呢，就是我们在市跟区这一级要建立养老指导中心，就是整合各种养老的资源和力量啊。那么在街道这一级呢，就是建设养老照料中心啊。那么在社区跟村建设养老服务驿站啊，就是北京的这个支持居家养老服务的结构大概就是这样啊。那么应当说去年呢，我们这个进展还是非常快的。目前我们北京这个在街道一级建设的养老照料中心已经达到了250多家啊。那么在社区这一级建设的养老服务驿站，农村叫幸福晚年驿站，已经达到了380多家啊。这个几年啊速度非常快啊。也就是说呢，通过养老服务驿站，我们把服务才能够送到老人的床边啊，特别是现在一些失能啊、失智啊这些老人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加强农村养老啊。大家也都知道，农村的老年人啊，他这个跟城里区别很大啊。一个收入比较低，第二个呢，他是以村落为单位，老年人并不像城里这么集中， 居住比较分散。 另外由于路途比较远呢，我们的社会力量啊、社会资本又很难进入啊。这儿我们去年专门发了一个推进农村养老的意见，也就是说呢，就是把农村自己的力量组织起来，那么政府加大这种购买服务的力度，就是让他用本乡本土的力量来解决本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啊。应当说在几个远郊区县试点以后效果非常好啊，最起码把老年人你像洗澡的问题、吃饭的问题、这个开点小药的问题，就是基本的这些生活给保障了啊。 对，您刚才谈到的这些老年得的这实实在在的实惠，我得替我爸我妈这个对向您表达一些这个感激。为什么？他们那个老年卡里、养老助残卡里啊，除了可以坐车，还可以买点心。我听说这是80岁以上的这个咱们这个居民才有这个福利嘛。 对， 所以那您跟我们讲一讲，很多人很关心我们养老助残卡都有哪些功能，哪些这个还有哪些人如果想申请需要什么样的手续。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道具，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放大的 啊，放大了的养老助残卡， 好大，大金 卡，大家能看。 实际上，这个北京通养老助残卡呢，是我们市政府为北京的老年人办的一件实事。那么这个卡它结合了这么几个功能，一个呢 它本身是替代了老年证的功能、 嗯、 就过去我们有老年人都有老年证、 嗯、 现在拿着这个就行了、 哦、 第二个它是银行借记卡、 嗯、 啊，就是你存款呀或者花钱呀都就跟银行卡是一样的。 嗯， 第三个呢，我们把它跟我们的市政交通一卡通 嗯 联系在一起了。 嗯， 就是老年人拿这个卡可以免费乘坐公交车。 嗯 啊，第四个呢，就是老年人拿这个卡可以免费逛公园。 太好了，那种多卡合一，老年人就 多卡合一。 是、 啊、所以老年人拿着一个卡出门把事儿就全办了啊。 这小小的一张养老助残卡集合了这么多的功能哈、 嗯、 尤其您刚才说它能够坐车， 对， 这就省事儿多了哈。 刚才裴源讲的这个就是老年人的补贴，我们也是通过这个卡由财政直接的打到卡里边去了啊、 哦、 这还可以理发是吧，拿这个就是拿这补贴， 包括到超市 啊 到这个商店啊、 嗯、 到饭馆啊都是可以的。 其实你刚刚你看李局长谈那个直接打入、 嗯、 包括这集卡合并、 嗯、 对于年轻人来讲不算太大的事儿、嗯、拿手机都能办。 对， 老年人跟不上这一趟， 是 他要是差一点，原来可能是三张卡，他卡着卡就把自个儿卡住了就、 嗯、 对非常方便。 嗯， 非常方便。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对于这个我们有很多朋友提出了这个问题哈。 嗯， 那么这儿有一位网友呢，他是想问一下说这个养老助残卡刚才您说了增加了这个持卡免费乘坐公交车的功能，可能很多这个上班族就会担心哈，老年人拿这卡会不会这个上下班的高峰哈， 会不会跟他们产生冲突， 产生冲突、 啊、 然后呢又怕磕着碰着老年人、嗯，不太放心， 很有代表性这个问题、 哎、在这方面咱们有没有什么考虑，有没有做过什么调研，会不会产生这种冲突？ 其实现代城市管理啊不是拍脑门决策、 嗯、 啊，我觉得我们任何一个政策的出台都是有数据来说话啊，那我现在是大数据时代嘛。 嗯， 那么我们在老年人免费乘车上也是做了大量的数据的分析和研究。 哦、 啊、你比方说我们现在发了250多万张这个养老助残卡， 嗯， 但是其中我们调查以后，真正每天刷卡乘车的不到50万人，啊，另外呢，就是他们乘车的路线呢，基本上跟公园啊、跟超市啊是联系在一起的，啊，而且老年人乘车的时间我们也做了分析，它的高峰是在9:30到10:30。就上午9:30到10:30，晚上没有明显高峰，啊，这个跟我们老年人就是特别是冬天天暖和以后再出行有很大关系，实际上跟我们上班族的乘车时间完全是错峰的，所以大家不要有这个担心说影响这个上班族的乘车， 不要有这样担忧哈、 啊嗯。对， 好，那么这两年呢，我们还有看到北京有不少社区呢都推出了社区居民议事厅，这样我们来跟随记者去了解一下。 在石家社区居委会里，一些居民代表正在讨论着石家社区文化节的相关内容，大家是各抒己见，群策群力。作为居委会主任，赵博言明显感觉到通过议事厅，社区工作好做了。 1500多户呢，那我们这么多的居民一块来参与社区建设，可能我们会达到这个事半功倍的这种效果。 赵博言介绍，他们把居民议事厅做成了胡同茶馆的形式，大家的事儿大家说，大家想办法，大家一块儿解决。 过去我们更多是保姆式的，就是大包大揽，社区这块嘛肯定就是事无巨细，社区就是这么几个人，我们24小时不休息可能也不能做到居民的心坎里头。 自从有了居民议事厅，每当社区有要商讨的事儿，通过微信、信息栏、问卷等多种形式，居民都把自己的事儿带到议事现场来共同解决。 我几乎每年都参加， 需要解决什么事儿，就说大家居民坐在一块儿互相沟通一下， 非常的就是切合实际，去掉了很多的那个就是中间的环节。 居委会主任赵博言表示，民政社区居民议事厅让社区工作更加精准，更加能够服务居民。 多元的这种参与的形式进来以后，实际上我们能够更准确地掌握到居民的真正的需求，他们真正的愿望，这个过程其实际上也是居民自我教育，也是我们社工自我教育、自我这个提升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社区居民议事厅啊，它在这个社区和居民的沟通上起了哪些作用呢？ 嗯，这个社区议事厅啊，实际上是我们总结基层的一些经验，然后给它推广的啊。 嗯， 大家也都知道，这个社区呢是我们社会最基本的单元啊，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不管你从事什么工作，不管你这个多大年龄，你都要生活在社区。 嗯， 那么社区里边的事物，我觉得不应该完全由政府说了算， 嗯， 而是由我们老百姓这个集体来参与， 大家商量着来， 大家商量着办、 嗯、 啊，这个就是中央说的这个社区协商啊。实际上社区议事厅就是搭建了一个社区协商的平台啊。那么我们总结这个经验在全市推广以后呢，应当讲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你比方说现在老百姓对社区里安装电梯， 嗯， 啊，社区里的治安，社区里的卫生啊，那么社区里腾退出来的房间干什么，那么是这个老百姓呢都有参与的权利啊。这样这个社区呢搭建这么平台以后呢，把老百姓的意愿收集起来反馈给政府，再由政府来帮助社区来做啊。我觉得就是政府治理跟社区自治做了一个有机的结合啊、 嗯、咱们现在有多少社区议事厅了？ 现在社区议事厅在城市社区基本上全都普及了、 哦、 啊， 也就是说每个居委会其实都有， 每个居委会都有啊、嗯，这样我们为了加强对社区议事厅的规范，专门出了一个文件啊，就是由谁来组织啊，那么谁来参加，这个议完了以后这些事情谁来落实， 嗯， 都有具体的文件来规定啊。 嗯， 这个我们这波咱们都是一个孩子的，就我之前我们的父母得了一场大病的，我就感觉全家上阵的时候都累得这个精疲力尽，所以我有时候我在想，我只有一个孩子，将来我老的时候、 嗯、 他可指得上吗？有时候不敢想这个问题。但我去年春节拜完我那个大姨，她是个百岁老人， 嗯， 到她家里我突然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他们家有一个义工在做、 嗯、 我一问这个训练有素的人是哪来的，买的养老券， 哦， 全社区通过养老驿站给派送的。 对 对, 对， 哎呦，当时我觉得特别 温暖。我们现在很多区都有这种菜单。 那一刻我就发现，哎呦，将来我的养老有指望了。就说居家养老不是奢望， 嗯、 而且我们将养老将来就说老有所养，老有所乐，那一定我们就充满信心。 嗯、 对。 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听惯了相声歌曲，看腻了小品魔术，2018广播过大年将给你全新的体验。 2月1日，北京电台重磅推出脱口秀春晚，奇葩说辩手黄执中、吴建彪、李林，冷面秀星方清平、 京味名嘴阿龙， 著名人艺演员何冰， 汇聚各路京城名嘴，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听觉盛宴，妙语连珠，温情满满。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晚会索票热线85013018。 循着声音的方向， 循着声音的方向， 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 听见经典， 听见美， 听见美。 红十字队，快醒醒！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市民对话一把手。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市民对话一把手》系列直播访谈节目。我是北京电视台主持人裴元。 大家好，我是北京城市广播的主持人黄燕。这次呢，我们搭建了一个全媒体的传播平台，您可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 BTV 新闻频道、首都之窗、北京时间、千龙网以及北京发布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并且和一把手进行沟通和交流。 嗯，我们今天的晚上的主题呢是保障民生， 此刻来到我们演播室做客的一把手是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徐熙，欢迎您，徐局。 好，主持人好，观众好，听众好，网友们好，大家都是老朋友了。因为人力社保局负责的工作是服务一生，保障您一生，记录您一生。去年光我们接到听众观众的劳动争议案件，我就处理了8万多件。 Wow. 接听他们的电话12333，我接听了400多万件，平均每5个市民我就要接听一个人。 嗯，所以这个自我介绍好啊， 是个老朋友。我们有这么一个沟通平台呢，今天我也把有关的政策和一些情况跟大家沟通一下。 嗯，太好了。我们知道呢，2017年咱们北京市实施了全民参保计划，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那么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让每一位生活在北京的市民都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民生红利。这样，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这一年过去的这一年，咱们北京在人力社保方方面面所取得的成就。 2017年，为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的目标，本市扎实推进就业优先战略，全市城镇新增就业40.2万人，帮扶城乡困难人员就业13.5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1.47%，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5项社保实现从制度全覆盖向人群全覆盖的转变，覆盖范围超过1900万，180多万农村居民持卡就医实时结算，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全市人才总量达692万人，全面推进公务员平时考核，公务员队伍能力素质显著提升，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劳动关系保持和谐稳定，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97.7%，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每月2000元，服务首都发展大局，推进京津冀人力社保协同发展，三地实施了140多项协同发展政策。 这一年，这个人力社保方面这亮点非常的多哈。这样，请您给我们来具体介绍一下，其中有哪些比较精彩的部分？ 好，这一年呢，也是我们努力保障、改善民生，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从就业方面看，刚才数据说了，去年呢我们登记失业率控制在1.5%左右这么一个低水平，这是一个全国较低的水平。 嗯， 北京呢也面临着就业结构性矛盾，像分流职工啦、农民转移就业了，所以政府呢加大这种就业的帮扶力度。去年的社保也取得了很多成绩，例如呢城乡统一医保了，另外呢我们去年围绕着医改，我们把3医联动，医保也是一个主要的环节。 嗯， 在这里呢也参与了医改，把维持了医改的整体的运转，刚才雷海潮局长也介绍了。 嗯， 还有呢我想说呢，就是人才，人才呢去年我们加大了高精尖人才的这种帮扶力度，同时呢我们在职称这个人才的指挥棒上，市政府进行了改革， 嗯， 使得评聘结合起来，哎，评的人也可以用，用的人负责评，这样很有机的结合起来。再有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呢，去年呢44届世界技能大赛，北京呢参加了7个项目， 我们注意到 7个项目全拿奖了。 没错，这头一次在世界范围拿那么多的金牌， 其中2个拿到了金牌。其实这是一个表面的现象，更主要的是43万人被这个项目带动起来了，带动起来参与到技能大赛。所以蔡书记 推动了这些行业的发展哈。 对，蔡书记总说呢，主力出征，地方之前，高新技术的创造需要技能的人员的支撑， 这跟咱们制造大国的身份才匹配。 对，动脑的人有，动手的人也有，这就是北京人才的一个结构的新变化。 嗯， 我们也注意到了，咱们说的刚才咱们说城乡医保统一，这是实现健康梦。这个健康梦里我觉得包含着2个，公平和可持续。因为我觉得打破这个长久以来的城乡2元分割，这是很重要的一步迈出来了。同时呢也意味着咱们在2018年咱们这个社保局将要迈出医保合并这个坚实的一步。 对， 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城乡医保统一它最突出的特征是什么？ 其实城乡的医保早就有，2003年北京就开始建立了新农合，2007年呢北京呢建立了一老一小的居民保障，但是这两个呢，特别是新农合是每个区筹资，每个区保障，大家参差不齐，所以这回呢，我觉得你问的非常好。第一，统一了保障标准， 整个的标准提高了。第二一个，统一持卡，大家拿着一张社保卡，这就是我拿这个社保卡， 嗯， 这个卡就可以统一来看病了。原来呢，可能每一个区，昌平是一个，门头沟是一个，大兴是一个， 一家一个本儿， 哎，一家一个本儿，本儿也不一样， 嗯， 哎，所以你看，这是不一样的， 嗯， 现在呢都用这一张卡了。第三一个呢，咱们统一了药品的目录， 嗯， 原来居民看病也就是2500种的目录，去年呢我们随着这医保统筹，都能够2023种目录都能够统一享受了。另外3000多家定点医院也都可以享受了，所以这回城乡医保的改革，一方面统一了，一方面为市民谋取更大的福利了。 嗯，那么统一了这个城乡居民的医保之后，农民的这个参保的待遇有什么变化呢？ 哦，对，农民朋友呢最关心，为什么呢？这180万农民朋友原来是分散在各区， 嗯， 各区的标准不一样，所以我用3条跟农民朋友说。第一条，农民朋友的待遇高了，现在的报销比例，住院在基层医院报销比例是80%，这个比例高了，原来各个区有的40%，有的50%，总之呢80%是整体提高了。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呢，报销的标准提高了，哎，报销的比例什么提高了。三一个呢，就是跨区的实惠多了，原来他可能看病只能在他本区，现在他可以到市中心，在3000多个定点医院里都可以选择。 嗯， 真的是方便多了、 哎、对， 嗯， 对，咱们啊在直播期间啊，我们有很多的市民啊都希望和咱们的一把手对话， 嗯， 想跟您对话的人也不少、 嗯、 我看七分钟一位网友啊就是直接就跟您说了，说我们家住在密云生态涵养区，为了保护绿水青山和生态环境，这个涵养区的农民朋友做出了很大的牺牲，耕地退还了，什么都不能干，北京市民喝上了清水，可我们农民朋友的生计怎么办？就业方面，现在对我们农民朋友有哪些政策扶持？我喜欢这种问题啊，给局长点压力，好回答吗？ 好，这个呢，我们也是有准备的，因为蔡奇书记呢，去年围绕密云这盆水的保护和密云农民的就业增收，专门到密云进行了1天的调研。 嗯， 我特别印象深的就是蔡奇书记去了一个叫尖岩村，这是密云的一个村子。 嗯， 蔡书记呢，对他们这个村子，帮扶农民就业给予充分的点赞，回来嘱咐我们各部门一定要帮扶密云的就业。 嗯， 所以去年呢，密云、延庆还有远郊区县这些生态区的农民就业，我觉得去年力度是加大了。 嗯， 第一是加大了培训的力度。 嗯， 因为你为了就业，你就得有一技之长。 对， 所以这方面的培训力度加大了。第二呢，就是公益岗位，去年你仅密云、延庆就设置了像什么劳动保障的辅助性的岗位，社区的辅助性的岗位，城管的辅助性岗位，招了近5000-6000人，解决了他们就业的问题。三一个就是凡是这些农民转移就业的人员到这个工厂就业，吸纳他们这个工厂，政府给他们岗补社补，就是岗位补贴1年5000块钱，社补1年10000多，就是一年能一个人补助20000块钱。 嗯， 这也是补助了他们就业。还有一个最典型的密云，就是去年我们在城区环卫、公交、地铁找了一些岗位，让他们到这里来就业，同时给他们提供住的地方。 哦， 所以这些农民也非常满意，实现了转移就业。 嗯， 希望徐局长的回答让这位朋友能够满意。 是，确实是我们刚才也听到了，现在应该说这个给农民的这个转移就业的一些政策特别的给力哈。 嗯， 那么也请您给我们具体来说一说，到底去年实现了给多少农民转移就业提供岗位呢？ 去年呢年初的任务是4万人。 嗯，完成了吗？ 现在我们4万人全完成了。 哦， 而且是超额完成了。 嗯， 这块呢我们压力也是非常大的，特别是陈吉宁市长最近反复强调，最近陈吉宁市长专门委托个机构对农民就业进行了调研， 嗯， 回来跟我们部门说了一句话，说第一，我得到的信号，农民就业好多还是靠朋友介绍；第二，农民就业希望政府给个本本。这两个概念对我们政府的压力、部门的压力就非常大。第一， 说一句实话，我们就是怎么把这个就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再打通。 嗯， 所以我们今年呢，围绕陈市长在政府工作报告说，服务要像网购一样。 嗯， 哎，所以我们也建立一个就业超市。 嗯， 在这上呢，招聘的新信息、人员的信息、培训的信息、转移需要转移社保的一些信息，我们全放在上面，这样便于市民呢来就业时候参考。 嗯， 第二一个呢，我们就加大这种。被加大培训的力度，就是 刚才说的那本本，就是职业资格证， 哎，就是职业资格证， 嗯， 就是他得有一技之长，这样他就业的收入才能高，否则他的收入就是一般人员的简单的维护的收入， 嗯， 所以这块呢，政府呢今年从这个两个角度加大力度。 对，其实刚才这个密云这个朋友给我触动特别大， 嗯， 在咱们北京的生态涵养区啊，他们虽然北京市有这种啊，就是说转移就业这种特殊的政策， 嗯， 很贴心。但其实你说这些世世代代在土地上生息的这些农民朋友，一旦离开了这个土地，来到城里去就业，他可能会遇到新的问题，比如说拖欠工资的问题， 嗯， 包括您说技能学习问题。那么眼下呢，咱们说年关将至，这个拖欠工资的问题还存在不存在？北京市对这方面有没有相关的保障？看一下我们记者从基层发回的报道。 随着春节越来越近，农民工工资也成为很多人关注的热点。在西城区的一家建筑施工单位，北京市劳动监察总队的执法人员正在对工地农民工工资支付问题进行检查。 这上面合同上写的是这个每日工资是150，咱们具体这个是怎么支付的？ 15号， 每月15号， 啊， 肯定能到工人手里，是吧？ 对对对。 北京市劳动监察总队副总队长张建亚介绍，目前在北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和公安局已经联合建立了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到落实。 按照暂时企业总承包企业100万，分包企业50万的标准，截止到12月份，共有4083家企业建立农民工保金，涉及17.4亿元。 这些保证金被冻结在专用账户上，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批准，不允许使用。而一旦在执法中发现有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责令其整改不改的，保证金可以应急启用。 截止到年底，全市启用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的单位数呢，大约是80家左右。对未缴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导致拖欠工资违法行为的，加北京市这个不良信用信息企业这个召集工作通知精神呢，向社会予以公布，在那个招投标啊考核中予以一定限制。 每年4次的专项执法检查，对违法违规企业的高限处罚，在保障农民工工资方面也都起到了很好的管理作用。 其实说这个拖欠工资，我觉得眼下这个话题正当其时。我记得我们以前采访过那个一个建筑工地，一下拖了这种几十甚至上百的工人。其中有几位这个工人啊，因为他拿不到工资，最后在工棚里一个人在这过年。我也采访过老板，为什么不给人家？是不是黑心呢？他说别人拖着我也给不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时候很无奈。那么我知道无拖欠工资是北京市政府在折子工程里的一个承诺， 对， 怎么实现？ 不拖欠工资是政府的一个庄严承诺。我们为了这个承诺，第一，我们主动受理，凡是有拖欠工资的。最近我们人力社保、建委相关部门都设立了窗口，只要农民遇到这种情况，你们就可以主动找我们。第二，我们就采取了局长信箱、12333电话这种方式呢，大家也可以随时联系到我们。三一个呢，最近河北的农民工呢在北京工作的比较多，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也采取了异地投诉的办法，就是你在河北那投诉了，我这边也帮你办理。这是第一大类，主动受理。第二，我们就采取措施坚决打击。第一呢，就刚才片子说的，我们建立了工资保障金制度，凡是施工企业你都要先建立工资保障金，这样预留出来一块呢，免得你到时候企业周转了，来回转包了，形成工资的拖欠。 嗯， 第二一个， 这很重要。 哎，第二一个，我们坚决的查处，公安，我们工商还有我们建委几个部门联合成立这种打击拖欠工资的这种执法力度。三一个呢，就是现在我们加大这种违法记录、信用记录，就是说你一旦拖欠了，就在违法记录给你记上一笔，有着一笔不良记录，你事事都要受卡，所以也给企业一个警示。 嗯， 所以我在这里呢，也想跟农民朋友们说一下，咱们也要加大维权意识。 这个维权意识，一个你在劳动的时候签要签立劳动合同，第二呢要把劳动关系的相关证明呢保存好，这样咱们办理投诉时候呢速度就快一些。 您说的特别重要，很多人在就业的时候不敢跟老板提这个要求，最后你这吃亏在后面，其实还不如前面把这话讲清楚。 对， 对。 那么刚才呢您比较多的谈到了这个农民朋友他们的这个民生保障的一些改变哈，那么城里的居民朋友着急了，说我们这个城市居民的这个民生保障怎么来体现，尤其是2018年今年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举措呢？ 我刚才说了很多农民，其实呢北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城市居民和农民的美好生活的幸福发展。农民我为什么说的多呢？一个是就业原来是分散着管，去年呢由我们人力社保局在纳入城市这种大系统来管理，医保原来也是城乡分着管，现在呢也纳入人力资源社保这一个大的体系。农民的收入原来也是分着管，现在呢纳入七类人，也纳入一个大的居民收入那么保障体系。所以我说的多了点，你刚才说居民，我在这想说两条。第一，就业，大家要关注陈吉宁市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上就业今年第一次用调查失业率，这个调查失业率你看2007年用的登记失业率，2008年、2018年用的调查失业率，两次之差体现了政府观念的转变。原来登记失业率是你到我这登记来我再考虑为你服务，现在调查失业率是由统计部门第三方进行调查看谁失业，政府就要主动的跟进服务， 更客观更准确。 这大数据的运用能感觉越来越娴熟， 而且对我们政府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得主动服务，不能是等人家上门来。三一个呢，现在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在就业中啊强调高技能的工人，高技能的技术人员。所以你看就业陈市长报告那一段写的是这样写的，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营造呢还一个呢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创造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劳动者。所以这对我们劳动者的培训啊、就业的质量的提升啊、更充分更平衡啊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也是我们明年2018年为居民就业服务的一个主要宗旨。 对，你看刚刚这徐局长在开场白介绍这个劳动保障局的时候啊，我觉得说得特别好，结果概纳起来应该两个字嘛，叫老有所养。老有所得。 对， 这个说起来按理说是一个众口难调的过程，但您刚才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应该让我们的城市居民像网购一样选择政府的服务。我觉得这句话也不单折射出一种啊我们现在政府就服务型理念的转变，同时我觉得大数据的这种引入让我们的政府服务、公共服务更加的自信、更加的自如。 对， 没错。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社会保障的工作要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我们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所以这两方面呢我们都要加大力度，就业和社会保障，这也就是主持人刚才说的老有所得，同时老有所养。同时加大这种社会保障，使人民的生活幸福美好。从我们原来的社会保障有没有到现在好不好，今年呢美好生活这个主要矛盾的转变对我们工作的提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也是我们老百姓能够看得见落得到实处的这些实惠哈。好，那也非常感谢徐局长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好，谢谢主持人。 谢谢 观众听众。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市民对话一把手特别节目，稍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2018年时光流转， 新的起点，新的心愿。 我的新年愿望是跟虎龙一起孵蛋。 我的新年愿望是我的家人身体健康，事事顺意。 希望2018年我们的孩子能够从这座古都中汲取更多文化的营养，希望能培养出更加有文化自豪感的孩子们。 希望我们2018年呢，我们是出行一路畅通，北京的堵点呢越来越少。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018年市民对话一把手如期而至， 1月22号到28号，20多家市政府委办局负责人做客直播间，